你们村的生活水平不低呀、啊哎、 还不够还不够， 真是香油白面样样有，鸡鸭鱼肉摆满桌呀。 这要是比起解放以前嘞，那 看来你们村的工作搞得很有成绩啊，这都是李大队长领导的好啊。 不，这是干部们的力量，像什么这个陈景仪同志、陈广西同志，还有这个烂太欢同志，这是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 这都是大队长领导有方。 哎呦， 大队长，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， 村里面家家都是这样吗？ 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 那为什么还要分稻种呢？ 哎，老何呀，菜都凉了。老何， 来。 变天了，哼，猴子还没走掉就来了个姓孙，哼。 大队长，我拍 何叔叔， 来，请 啊，不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 老何， 小伙子， 老何，你等我，老何，等会儿 队长啊， 老何，你等会儿， 我说他不容易上钩吧， 我的网都撒下去了，还怕他跑到哪儿去吗？我这第一招棋不行，我就给他来第二招棋。 第二招棋，嗯， 我一定要找到他。 走，我帮你找找去。 走。

回吃去吧。 你 我没事啊，大婶你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哎，光玉 去找何支书，去找 大婶呢。 大清早的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管我，是不是找何书记的？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不要找错了庙门，惊错了神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，他正在此处，他跟你到处追查，头晕两股人。船是有才书成，粮食有才书运。 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这 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还有陈广熙呢，不就咱们点事吗？好解决啊，您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啊，大婶子，走走走走吧啊，回家了啊。

还要靠这高墙挡堤防，句句是神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发光芒。桂湖山果然是层层屏障，民碉堡暗地道处处设防，领导上你只需不住的当着墙攻，敌扰之中当伤亡七天来，我的尽了职当，安且就军事情报随身藏，乘破晓送情报装作前光。 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枢扮演江水英。